王牌文艺最前排，欢迎回来，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收听我们假期版的国庆假期版的，我差点说这个七天乐，一想这个很像电视节目，我们就不这么聊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当您在傍晚和黄昏出行的时候，咱们放点好歌啊，轻松轻松，快乐快乐啊。 对，或者说现在还在北京没有出行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时下最热议的一些话题呀、包括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文娱资讯。 是，好，我们稍后就来进入今天的王牌推荐，继续送上一首好歌。我觉得趁着在北京最美的季节，又是这样的假期，其实哪儿都不去，只是在这座城市里面，就会有特别好的一个感受和状态， 享受片刻的静谧。 拿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岗，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涌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动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假期快乐，我们来推荐一下最近的一些这个值得关注的文娱消息啊。首先十一期间啊，这放假了嘛啊，大家可以去看看电影儿。这开心麻花的喜剧电影呢，是个一直来说呢是一个休闲娱乐的不错的选择， 对，备受好评。 哎，他们戏剧是一样的。现在这个理查的姑妈正在院线上映。而与此相呼应的就是这个剧场版好像也在北展开幕， 而且这个剧场版的主演和电影当中的主角是同一个人， 哎呀呵啊， 所以这也就是明星出演， 对， 明星版 真的呢。前不久你知道理查的姑妈就发了一些这个姑妈词典 啊， 比如无冤无辜，哈哈， 就是说什么话都要带一个姑字儿。 对，这个无缘无故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一般人没有缘分拥有这么有钱的姑妈。 就是这样的姑妈也给我来一答。 哎呦天哪！还有这个叫什么蒙在鼓里 哦，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被假姑妈的谎言所骗到了，所以也是很形象的概括了影片当中的剧情吧。 就是男扮女演，女扮男，反正是喜剧嘛，就是常用的一些桥段。这么一假扮呢，误会啊冲突就全出来了。因为戏剧首先就是一种冲突的艺术，所以知道他们怎么用电影去呈现这种风格，这应该是开心麻花的最大特点了。 对， 嗯， 而且这次理查的姑妈据说有王菊助阵呢。 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王菊唱的这首歌，叫做哎呀姑妈，还是哎呦姑妈啊，听听看。 钱包空空，还剩下两块，期盼姑妈能快点到来，亲戚很多，你是我最 要表啊啊啊白。 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伤心。哎呀姑妈，就让我来保护你，你就是上天赐的提款机。 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假期快乐。刚才推荐了理查的姑妈，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就是由周润发啊，这个发哥和这个傅成啊，郭富城主演的这个警匪片《无双》。 嗯，这也是国庆档相当抢眼的一部电影，据说讲述的是犯罪天才和造假天才的双剑合璧。 哎呀，天哪，就是造伪钞嘛，违法的事件啊。但是作为这个香港电影的传奇人物呢，其实发哥，我觉得前段时间也看推送啊，说他一直以来是有这个很普通市民一样的生活， 就过得很素人就对了。 对啊，就帮超市买菜，见着发哥；坐地铁见着发哥，啊，没事了帮个什么行人指个路，看着哇，发哥，天哪，发哥无处不在啊！对，所以其实他这样的生活的方式，尤其是对于周润发这样的人来说，确实是让人赞赏的一件事，就是平时会一个人去到处逛啊，对， 爬山啊，逛菜市场之类，就很市井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对， 无双导演庄文强就是说，每次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都要先等上半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周润发最爱吃的就是路边摊。 哎呀，厉害了！ 但是每次去吃饭都要和这个影迷合影，至少要半个小时，所以才能踏踏实坐下来吃饭。 可不是，你想，你突然有一天吃饭说，看到隔壁一个人很眼熟，哇、 哦！那是谁？那是谁？想不起来。哦，发哥。 这个会想不起来吗？这个不太会想不起来。然后呢，就赶紧去合影，因为有些人呢，可能你看到一些明星啊，或者看到一些这个歌手演员，你想啊，哎，他是谁谁谁，但是也未必要想去跟他合影。但周润发实在是没有办法，或者周杰伦你也没有办法，是吧？我一定想去合个影。那其实真正要吃坐下来吃饭已经要很长时间了，所以发哥也是不容易啊。 我们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吃，是不是在十一期间大家都要先喂饱肚子？ 哦，这还真的是呢，各种各样的美食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美食当道，还是要注意卫生啊，这个不要光贪吃，吃坏了肚子。而接下来我们听了这首歌，来自郭富城，毕竟是和发哥一起演的电影嘛。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找到他。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Hello，假期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快乐啦！模仿一下你啊， 就是要这个有轻松凉意， 哎，开心啦！ 就总之十一期间大家要放松心情嘛。 对，秋风送爽最好的季节。哎，你知道有一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某一年的国庆的假期，刚好我在一个校园里面就是读了一段书， 嗯， 就是学一个什么课我不记得了。然后就有一次，然后你在校园里面走的时候，然后就看到那个湛蓝的天空，然后秋天的落叶开始轻轻的飘舞的时候，那我觉得说哇，这真是上天恩赐这座城市最美的季节了。 对，这也就是北京秋天最美的地方。 对，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今天分享一下，除了北京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去一去， 对， 值得尝鲜的。 对，就是我们其实目的很单纯啊，是在这个假期还没有出去玩的朋友，你们是怎么想的？就是不想去看， 对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哎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就是不想去凑热闹，觉得说哎，这样的清近的这个北京呢，其实也值得大家好好的去这个品味啊。所以呢，好好享受这个假期，好好享受这座城市。我们继续送上一首好歌。 美丽看见今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南锣鼓巷的夜唱调的爵士乐，柳荫街上杨絮飞，后海无浪人如潮水，三眼金乌客送起仙村旧仙庙，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险，来来去去我总是在家 long stay， 给我时间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个迷藏，在云深刻上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在这里每次的 long stay， 美丽看见今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南锣鼓巷的夜唱调在这里和自己玩捉迷藏，可以深刻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这里，黑色漫画荒野蛮可沉默可开怀，我在 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大 当天空开始变得高远，空气变得更轻盈，周围从浓烈变成淡雅的环境色，电波里传出的音乐听上去更悠扬了。于是你知道秋天来了。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想做你的音乐调色盘。 娱乐最王牌继续回来，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来来来，假期快乐的各位，跟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下国庆假期有哪些好玩的新鲜去处吧。 比如说2018年北京动漫游戏嘉年华会从今天开始到10月3号一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对， 其实这个漫展可以说是二次元爱好者的天堂，因为它会有各种 coser 啊、游戏啊、电子竞技，还有二次元领域的一种一些超人气偶像都会亮相。 对，对于不太了解二次元的普通的观众，去了之后可能会看到就是各种打扮的动漫人物的那个 coser、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对对对，你们自己脑补想象一下，什么漫画人物都可能会有。 对， 什么樱木花道啊，什么这个樱桃小丸子啊，就是比较老的了，老派的，还有很多新鲜的人物我叫不上来名字的。 还有就是去到现场的更多朋友，尤其是喜欢 coser 一类的，他可能更专注于周边的产品 啊、对 手办呢之类的。 是啊，就是反正去了之后你会由内而外的觉得自己年轻起来的那种。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就在娱乐最王牌，希望此时你也可以找到年轻的感觉。 我不是故意不说话，安静待在你的身旁，默默欣赏看你偷偷的倔强，才发现我们都一样，陪着你重复播放，迎面的风吹过你的脸颊，有我想说的话，请留下你的微笑，你的拥抱，可爱的你对我的好，我再也找不到谁能比你更好。我不管今年到底几月几号，那又怎样，只要你不害怕，我们就能飞翔，请留下你的微笑，你的拥抱，可爱的你对我的好，我再也找不到谁能比你更好。也不管今年到底几月几号，我就是要跟再也找不到谁能比你更好。不管你今年到底几月几号，我就是要跟你白头到老，好不好，好不好，我不准你说不好，不准你说不好，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 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自由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刚才推荐了一个这个动漫游戏嘉年华。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十一期间在首都博物馆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展览，叫做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和北京。 哎，这个有点意思。 嗯， 十八世纪当时的东京还不叫东京，叫江户，是叫江户还是叫江户川？反正北京正好是处在清朝前期。这个展览展示就是18世纪北京和江户这两座东方古都的差异啊。18世纪哦，那个时候好像还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一个时期。 对，总之在这次展览当中，大家就能体会两大古都的文化魅力，还挺期待的。 对，好吧，说到这儿，我们放一首中国风的歌，来听听看吧。

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愉快的假期啊！在这样美的城市和秋天，其实刚才在第一时段我们提到了这个发哥嘛，周润发，他喜欢吃那个路边摊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小店。其实国庆节期间呢，我们出去逛，出去吃，或者是出去逛吃逛吃逛吃逛吃啊，这个才是旅游的正经事儿 精髓。 对， 所以很多朋友都可能觉得说，出去旅游现在去哪玩比较好？选择古镇方面的话，个人不太建议。 为什么？ 因为在十一期间，古镇人特别多。 啊、明白明白。 所以十一假期期间选择一个周边的海岛，我觉得比较好。 哦， 比如说涠洲岛。 周边的海岛，你得是住在什么地儿啊？你还住在海南吗？其实就我觉得可能要视你所居住的城市而定，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说，哎，我生活在上海，那我可能就选择江浙一带的一些古小镇。 对， 但是人也有很也有可能很多，所以说你说这个海岛，突然一下觉得哇，艾科真的是啊， 因为不是一下子回到那个电影画面，就是那个后会无期当中那个东极岛， 明白？ 其实，在东极岛更东的地方有个岛叫枸杞岛。 哇，是上面种枸杞还是怎样？还是上面人都喝枸杞？ 总之，那个岛屿呢，就是据说是摄影师的天堂，去到那可以拍到很多大片。 但是我脑海当中的画面感就是，你还是在你说海岛的时候啊，我去我们周边的海岛，我觉得秦皇岛离得很近，也有啊。 对对对。 或者是就想象一下啊，艾克坐了一艘小船从秦皇岛出海，然后一路 烧到枸杞岛。 对，确实去有点痒了。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回来我们继续聊逛吃那些事儿。 Hey, the little baby, won't you dry your eyes and tell me what I wanna know? You say you're tired of this town and being pushed around. You're heading down to Mexico. Tell me, do you still got the same bikini that you wore in 65? You know the one with the rose and the yellow bambos, the one that made me feel alive. And if your daddy asks me where you ar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Tell them the whole world's passing me by. I ain't got nothing left to prove, and I'm gonna fly, fly, fly away. And if our love is strong, we'll never go wrong, 'cause that's the place to be. And maybe I'll buy, buy, buy, baby. And if you ever come down, we'll still fall around and watch the sunset into the sea.Sat on the roof, where did my baby go? He said sometimes life can throw you off track. You're where we and you never know. If your daddy asks me where you are, what am I supposed to say? You tell him the whole world's passing me by. I'm gonna live my life my own way. I'm gonna fly, fly, flyYou sit in the kitchens of you dancing all night long. Dressing the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生活像是一列不停向前的火车，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对，你看啊，就是到了假期的时候，除了你好像要有一些必要的动作，比如说是这个走亲访友啊，其他的时间呢，大多数时候都是在逛吃。即使我们都是留在北京的话，也有一些小店或者一些你可能之前都不知道的一些好吃的地方。 对、 啊、 其实之前的王牌新发现当中和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北京本地的好玩的有特点的或者像咖啡馆啊吃饭的饭馆啊之类的都可以异常。 哎，你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争论，北京到底有没有好吃的烤串，这件事情仁者见仁。 对， 有人觉得说哇，如果你去过全国的另外一些城市吃过他们那个烤串的话，你会觉得北京没有一家烤串是好吃的。然后这时候你会说你闭嘴，北京怎么可能没有好吃的烤串呢？光我就能说出来十家。但是其实当你说完这十家之后，也有可能会突然跳出来你的朋友说，跟你说你胡说，这十家根本不好吃，我告诉你一家。 对， 然后你的那个名单上面的那个 list 就是那个烤串的那个 又被刷新一遍， 刷不停的会刷。对，那到底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对于前段时间那个纪录片人生一串来说、 哦、 啊，人生一串哈、啊，就是说北京到底去哪儿吃烤串会比较好 哦。如果说你也有好的趋势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让我们等一下逛吃一下。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街饭，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有或者是旅行途中你去到其他一些地方让你印象深刻的美食，也可以随时汇报。突然觉得我们变美食节目了、啊、 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嘛，放假了， 然后继续听歌吧。 我走小半个吹着小微风，北京的夏天呀，只缺好朋友。老板烤韭菜，烤香菜，茄子来一半，今晚我就满足了。双脚玲珑山小区的前面，兰州拉面馆，大家来撸串，羊肉串，手抓饭，配冰洋酒和玻璃罐，今晚我就满足了。七杯酒吹上牛板凳，分你一半，看广场舞阿姨为我们在跳舞。七杯酒吹上牛板凳，分你一半，就过了三巡，再谈谈理想。我坐小板凳吹着小微风， 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哎呀，真是到了饭点必须得说点跟吃有关的事儿哈。大家可能也会在去聚餐的路上，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前面那一段让很多人改了这个路线，本来打算去吃火锅，后来现在临时决定说要去吃烤串， 有可能。 真的，因为我听过一个哥们儿，就 Demon 其实跟我说过，他说有一个烤串店是，就进去之后像在一个皇宫里面，富丽堂皇，进去之后以为是在吃西餐牛排，结果是一个吃烤串的地方。 那还挺奢侈的。 但是据说烤串不是很贵啊，很好吃。所以说你看，就这些地方如果你不是去探寻的话，你是不会知道的。而且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很多的朋友来说，北京的朋友来说，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我知道一家好吃的地儿，但是我不会告诉你。 哦，这是属于自己的秘密，就像我们知道一首好歌也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样。 对啊，因为我可能告诉你了之后就像我们听友留言说，我告诉你以后，我以后再去的时候还 我就没有保地了， 对，我还排队要拿号，这个该怎么办呢？所以这可能也是大家一种小小的心态，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说对了。烤串的事我们先说到这儿。对于旅行途中我们要去的地方，或者说我们要去探寻的那些小店，那些可以逛吃的地方和美食，其实太多了。你知道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呢，包括一些视频的那个小视频的发展，带动了很多城市的旅游，比如说像西安啊，之前可能大家知道西安啊几朝古都，很多美食， 对， 但具体去什么地方吃哎不知道。但是现在你看就有具体的玩法了，摔碗酒这个虽然不被提倡 抖音呢、 对呀、 已经火起来了， 就是啊，或者是吃那个小串，一看一发我也要去。 对，还有就去到西安的时候，其实西安吃的很多，除此之外据说还开辟了一个网红街 啊。对，就现在很多这样的网红店嘛。 对，大家可以去那个网红街逛一逛，拍拍照什么的，尤其女生特别适合。 对，你看我们刚才算是抛砖引玉啊，就是有一些地方如果你们能想起来的话呢，也及时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我先说一个，如果你去到大理的话，你一定要吃他们那个牛肉火锅，就是当地的那个白族的牛肉火锅，哇，真的是很好吃，但是有一些小辣也不是每一家的都好吃，你一定要找到最正宗的那一家才行。 这大理口味和那个云南口味有区别吗？ 大理不就是云南吗？ 就是和云南那个市区的口味有区别吗？没有太大区别，是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在电台节目里面形容这个味道这件事情哈、 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去到泰国的时候，很多城市的地方它都不一样。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聊这个口味的问题，可能意义也不是特别大，大家自行脑补一下吧，好不好？ 品尝一下。 对，我们继续听歌。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窗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十月一号假期快乐。 Hello，快乐快乐。 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快乐爱科。 对，我还差点以为你要说我是牛肉面，我是快乐牛肉面啊。今天我们刚才我们说这个各地旅行当中要吃的东西， 嗯， 因为假期人太多，有可能你吃到的东西不是很正宗的啊，去吃个团餐什么的，简直是没有什么体验的。 是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旅行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国内有。能不要跟团啊，就是尽量自己去，或者是你参加那种自由行的一些小团 纯玩团 啊，对、 嗯、 就是会吃到一些或者是当地朋友推荐的一些真正的美食， 最好还是有当地的朋友带你去玩比较好 啊。对啊、嗯、比如说说到去兰州，这个我们就要问问这个艾科了。对 对，我要做一个向导，我真的真心实意的说，兰州是一个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城市。 对，喝是摆在第一位是吧，先得喝大。那个牛肉面这个东西呢，你看现在北京到处都是兰州牛肉面， 嗯， 其实兰州牛肉面它就叫 牛肉面。 对的，不可能前面再加个兰州两个字。 对， 吃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是一清二白，三汤四绿。 前面我以为是小葱拌豆然后呢就是哦明白了， 就它的那个色泽呈现的那个感觉是这样的， 吃法不一样是吧， 吃法也差不多，就跟普通你看到的那牛肉面呈现的方式是一样。 但是我听说兰州吃牛肉面是要有标准流程的，就是你比如说上了一碗面的话，你要先喝一口汤。 对，尝一下它的汤底。 对 啊，你说的那个是头汤， 头汤 就是你最好说，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地道的牛肉面，好吃的牛肉面，你要去吃他们当地的第一碗打出来的牛肉汤。 哦，天哪， 这叫头汤。 而且据说特别的解酒， 对对对对对， 前一天如果喝大的话，第二天早上去吃一碗牛肉面， 这可是放假了。 对呀、啊，然后呢，吃完面之后呢，好像把那个汤汁里面加点醋，然后再喝一口汤。 嗯、对对对对， 我特别后悔上节目之前。不来点牛肉面，哎呀天哪， 我突然间饿了怎么办，我想回家 先别着急啊，假期这路上也不堵啊，待会儿下节目再吃。那其实刚才你说了兰州牛肉面，稍后我们还有其他的推荐哦。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常常看看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家就不能。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的锁也好看，表示 就懂了。 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对，按照我们编辑给到的提纲，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说什么山西啊、上海。山西就在北京的周边， 嗯， 因为我的祖籍就是山西啊。 对， 但是山西其实也是一个盛产面食的地方。 对， 但是如果你要去山西，其实有很多可吃的东西。 嗯， 比方说你可以去吃这个他们的火锅。 嗯， 哎，这个一顿的那个火锅，那个好像是在大同地区会相对比较流行一些。 嗯、 还有呢，就是面，我就自不多说了，各种各样的刀削面。手擀面，这就是已经很不稀奇了。还有什么猫耳朵，反正就是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做法，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面食。但是其实呢，还要我推荐一个特色早餐， 嗯， 叫做头脑。 那是什么？ 这个只有生活在山西在太原一带的人才会了解的，就是它好像是一种，我也没吃过 啊， 听说是用羊肉和山药熬成一种糊状的东西。 啊、哦，有点像胡辣汤那种质地感觉， 但是味道其实很奇怪啊，就像很多人到北京啊就吃不惯那个 豆汁儿 一样，很多人如果你第一次吃头脑的话，很可能会把你膻到，因为是羊肉炖的，还、 哦、 是糊状的嘛，然后里面可能还会加一些酒，所以说，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又非常的就是解酒的、 嗯、啊。 反而 以毒攻毒的那种效果是吧？ 反正 或者说喝一个回酒， 至今反正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可能还保留着早晨起来去喝一碗头脑的习惯。 嗯，就像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今天早上还要去尝碗豆汁儿，是一个道理。 对，关键它有个很可怕的名字，头脑、嗯，就是你听了以后，你可能说我要吃，但你实际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美食其实太多了。 嗯， 如果你想去上海品尝美食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我在上海待过几年，待会儿我也有做一个小推荐，好吗？ 好、哦。嗯，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想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 事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差点变成吃喝最前排了，因为假期嘛，大家都在这个逛吃逛吃，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些小小的推荐。你要说一期节目能够把所有的全国的美食说清楚，那我觉得简直是太不可能了， 挺难的， 不可能，对不对？ 你一期节目做一个城市都挺难， 对啊。 我们只能说我们吃过的或者我们听过的一些美食推荐给你们， 主要是刺激一下大家的胃口，让大家待会儿吃得香一些。 是的， 说到上海的美食呢，其实大家一想到上海的美食，就想到好像就 小笼包， 对，甜口什么的，但其实非也，太多了。就是你要如果去旅行啊，去旅游啊，去旅游，你要去什么城隍庙啊，吃那些什么小吃什么的，那就比较俗了啊。那可以去一下小店啊，一些特色的小店，比如吃一碗地道的这个大排面，就那个浇头。上次我看这个视频有发，小视频里面有人发，就一碗面，它有很多不同的浇头，比如说呢。就是要浇那个辣酱，他们叫八宝辣酱。 哦， 你说这个辣酱是什么？那不是真的那个我们平常吃那个什么辣酱， 它是那个甜辣口味的辣酱，是不是？ 有一些甜，有一些咸，但是有肉丁，然后有那个什么毛豆，还有这个豆干什么，反正好几种东西组成的。 也就是北方吃面食的时候吃的那个臊子。 卤，对，臊子，或者叫卤。然后你可以放一块大排，它那个大排不是我们吃的排骨啊，长条的排骨，它是那个大排。一大块扁的平的，然后搁在上面，很香， 那挺实惠的。 或者一块素鸡，哎，就是会有不同的浇头。 说到上海，其实我更想去品尝一下的就是当地的那个馄饨。 啊、哦，馄饨，各种各样的馄饨。 对，因为我外公外婆就上海人嘛， 哦、 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也都会，每次回家的时候给我做一碗馄饨。 哦，那哪不是 dining 啊？ 关键是 为什么我说这话说这么奇怪？ 我去上海反倒没有吃过一次馄饨。还挺遗憾的， 有点遗憾的。所以下次记着补上哦。好了，我们继续送上一首好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 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也差不多结束了。说到这个上海的美食呢，其实比较常被提起的，包括呢有什么粉丝汤什么，这其实是我觉得更像是南京的美食， 对， 老鸭粉丝汤啊，鸭血粉丝汤。另外呢，它配的那个生煎包，以前在上海的。这个叫做吴江路啊， 小杨生煎包， 对，那是小吃一条街，后来没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也会去找这个生煎包吃。但是据说呢，那家生煎包店已经变成了连锁，所以也找不到昔日的味道。大家都是开玩笑了。最后要祝各位假期快乐啊！ 是的， 继续享受美好假期，就在娱乐最王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明儿见， 拜拜。 You will know. I'll be just in your eyes. Oh yeah, you will see. I'll be there just in your heart. Oh yeah, you will know. I'll be just in your eyes. Oh yeah.You will see. Find a way I go through there. Oh yeah, you will know. Find the love is in your heart. Oh yeah, you will see. The dating will be fine. The life will be